什么叫我执？就是认为身是自己，这是错误的啊！与佛称为妄执，身不生我。为什么呢？我不生不灭，身是生灭法啊！身如果是我，那身死了，一切都没有了啊！这是讲不通的，所以身不生我啊！身是我所有的。像衣服一样，那这是我所有的。那用的不合适，用坏了，可以换一些。身体也如是，啊，用到不能用的时候，可以换一个身体。啊，换身体，这就是六道轮回。你换的是什么身体？谁来主宰？啊？佛告诉我们，没有任何人主宰，自己做主啊！所以一切众生在六道里面，通通要自己负100%的责任，与任何人都不相干啊！与佛菩萨不相干，与鬼神也不相干。与天神也不相干啊！什么人主使你到哪里去投胎呢？业力啊，把自身当作我，这是根本的错误啊！然后贪执计较。一切都是为了我，为了这个身，这身是个假的，根本就得不到的啊！爱护备至啊！啊，顺身的要求，他就爱生爱；违背生理的时候，他就生嗔恨，种种分别贪着，具体多于烦恼。就为这个身呢，无量无边烦恼啊，围绕着你，你怎么会健康？啊，你怎么能不生病？啊，念佛堂堂主的口头禅：放下身心世界。啊，身不是我，心也不是我，啊，心就是念头啊，想东想西，想过去想未来，它也不是我，妄心，啊，身心都虚幻的，不是自己。你能把这个放下呢，真正自己就现前了。真正自己是成佛了，成佛才是真正自己啊！佛法里面的我，它的定义很简单，我是不生不灭的，我是做得了主宰的啊，我是自在的啊，这三个定义完全没有，那你就知道这个身心不是我，这个身心是烦恼，这个身心是幻象啊，是梦幻泡影，有真我，把这个假我舍掉了，真我就现前了。啊，你就看到了啊，84000法门，什么门道都可以回归自信，只要你会用，你用的正 啊，正的原则就是决定不能着相。啊，一定要知道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这个世间相假的，极乐世界的相也不是真的，着相就错了啊！啊，如何把自己向着自信提升呢？那就是放下。啊，看破帮助放下，放下又帮助看破，就成功了。没有别的巧妙啊！啊，放下什么？头一个要把我放下，知道这个我是假我。啊，我放下之后，所谓的身心世界就不难了。身心世界也放下了，无比的自在呀，无比的舒畅啊！啊，一身重担呢，终于卸下了，真正的自在。啊，所有的烦恼业障还不就是放不下吗？那放下全没了。啊，说穿了就是一个错误的念头。因为外面境界是假的，没一样是真的。啊，放下也是假的。不放下也是假的。啊，就是这个错误的念头。惹的祸，啊，一身沉重的担子，这个担子生生世世都卸不下来。啊，这个身死了之后，再去找个身，还是背上这个重担，多辛苦啊！啊，这我们过去不知道啊。没人讲啊！啊，60年，大乘经典的熏修终于搞清楚、搞明白了。啊，放下就自在了。日常生活随缘就好啊，随缘不操心呢、啊，随缘没有牵挂。随缘就得大自在啊！所以佛教给我们相跟无相都不要执着，这就对了。啊，他们做到了，他们真的。把他的经验传给我们，我们依他的方法也能证到这个境界。这个境界是真实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这个境界就是真果。真果是真有，但不是现象。不要想到它是一个相，不是，它没有相。这个东西很难懂，没有相，它有灵性，它什么都知道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它能现一切相。那众生想什么，它就能现什么相。众生想佛，现佛相；想神，现神相；想什么，它能现什么。 啊，这就是成佛的好处，成佛的自在。啊，不是随心所欲，心里头没有欲，是随众生心，心所知量。啊，不是自己，妙就妙在此地。啊，那自己在佛不得已是了个化身，自己的真身是化身，化是什么？一切万法，告诉你，整个宇宙一切法是自己，只好跟你这样说法。没有一法不是你自己真心变现的，实在讲呢，就跟做梦一样，梦里头样样东西都是自己，那自己意识变现的啊，也是醒过来的时候想想梦里头有自己，是自己变现，梦到很多人还是自己心里变现的，不是那些人跑到梦中来的，梦中有山河大地啊，梦中有一切万法，全是自己念头变现出来的。做梦的时候整个梦变成梦中境界，整个梦中境界就是自信，就是自信。明白这个道理，现实环境是一样的。现在我们什么是自己？整个宇宙是自己。啊，这叫法身。啊，法身无相是从体上讲的，无不相就是从现象上说的。啊，人心一切相。无量智慧，无量德能，无量才艺，无量相好，都是你自心变现的。啊，自心里具足一切法。啊，觉悟就非常可贵。佛教人呢，要求觉悟啊，觉悟是真的，其他的都是个轮回啊，你决定脱离不了轮回，轮回生生世世苦难无尽啊，那么佛法里头遇到净土，这是无比殊胜的缘分。为什么？遇到其他的法门，你这一生未必能成就。换一句话是，还是继续搞轮回。但是如果是遇到净宗呢，你这一生可能去成佛去了啊，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。啊，我们今天晓得，我们去极乐世界人人有份，修其他的法门可能很难成就。啊，我们不说别的，只说两桩事情，你能不能做到？第一个，自私自利放下，看看能不能做到。第二个，贪嗔痴慢疑放下，你能不能做到？你能做到，佛八万四千法门可以去学， 如果做不到，劝你不如念阿弥陀佛好。啊，到极乐世界，不要断这个烦恼，叫待业往生。怎么个待法？经上讲的非常好，待俗业，不待现行，就是过去的。过去你这些业可以待，现行不行。啊，怎么叫现行呢？拍桌子骂人往生，这个不可以。贪嗔痴慢现行，这不能往生。贪嗔痴慢放下，啊，一心念佛才可以往生。啊，其现行不能带。啊，昨天发了脾气没关系，今天不发脾气，今天一心一念佛求生，可以往生。这法门不可思议啊！一切众生个个有份呐、啊！啊，造作无逆受我，回谤大臣，这个业太重了，无间地狱的罪业啊！只要你真正忏悔，知道错了，承认错了，我后不再造了，我现在念佛求生净土，佛都会来接引。啊，这个带俗业不带现行，这句话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。啊，那么在现前尽量的把这些烦恼习气控制住压下去。用什么方法呢？就这一句佛号。不怕念起，只怕觉知。念头都是烦恼啊，自私自利的念头，七情五欲的念头，贪嗔痴慢的念头，念头才起就警觉到了阿弥陀佛，第二个念头就回到阿弥陀佛去了啊，让这个念头只有一念，没有第二个念头相续，这叫功夫，念佛人的功夫啊！这一句佛号真的把烦恼控制住了啊！念念呢是念佛，声声是念佛号啊，其他一切妄想杂念统放下，不再去理会了啊！这样念佛，迎客念佛三天，把阿弥陀佛念来，怎么念？就这个念法念的，就这个办法啊！真正求往生秘诀就是放下外面啊，这个时候不放下就产生障碍，求往生的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不再去想他了啊，确确实实分分秒秒都想着阿弥陀佛，都念着阿弥陀佛啊，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一个念头，绝不受外面环境的影响，无论善缘恶缘，顺境逆境都不动心了，全放下了，这个与我不相干啊，这是这个世间事与我不相干了， 我要到极乐世界去。啊，如果稍稍受他的影响，可能你就去不了了。你这一生的缘就被他破坏了。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。我们在平常这个修行会受外面境界影响，这种行为要把它修正过来，修成是不受它影响啊。他在我身边扰祸，我像没看见没听见啊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啊，心是定的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口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这个之外什么都没有，决定的是，而且很快就成功。一切三昧，念佛三昧是第一，这叫宝王三昧。我们不知道，或者知道了印象不深，为什么没有把念佛这桩事情啊真正提起来啊。我们的念佛了，或有或无，常常间断。念佛的时候也是杂心念佛，没有专心念佛。什么时候念佛？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，一心专注。没有。啊，什么原因不知道念阿弥陀佛的好处，不知道，一直到现在都还不知道。如果知道了，你会把别的都放下了。啊，为什么功夫不得力？对这一句佛号真正是不了解啊，知道它是好，好在哪里不晓得，好到什么程度不知道，所以没有把这个事情当作一桩事情啊，认为眼前许许多多事都还超过阿弥陀佛啊，所以把阿弥陀佛放在第二真正认识清楚了，真正搞明白了，知道阿弥陀佛第一，其他的万事万缘都可以放下，都不重要，只要你往生极乐世界，你全都得到了。没有认识的人不肯真干，真正认识的人他真干了啊，在一切典籍当中将极乐世界介绍的清楚明了， 无过于这一部经，这一部注解。啊，这是净土第一经，这个注解是净土第一经。能不在这上下功夫吗？还有时间去搞别的吗？天天要念，天天要听啊！一天可以不吃饭不睡觉，一天不能不读经。啊，不能不听经。这个经的义理乏味无穷无尽。啊，越念越欢喜。越念信心越真实。愿心越恳切，对佛法深信不疑啊！你真正相信，你真的接受了，真接受就是真干了。在这个里头，懂多少我就做多少。听了以后，不去想它。不去念它，不落实，那个没有用处。啊，那只是在阿赖耶里头种一个善根而已。啊，在这一生当中不起现行。啊，一定要勉励自己真干。真干就能够切入。啊，其如就得受用，不其如不得受用。啊，自己迷了不知道，自己走错路也不知道，这叫迷而不觉。佛教学唯一的目的，帮助众生救护。啊，破迷开悟，自然就离苦得乐。教育的目标就达到。啊，世尊在经上讲的很清楚很明白，持名念佛即是无上深妙禅，啊，是用持名念佛来修禅定，这个禅定无上神妙。他不是把烦恼习气断掉，他是把所有一切烦恼习气换成阿弥陀佛。这个方法八万四千法门没有，这个方法太妙了，比断烦恼习气容易啊！烦恼习气根本不要去理会它，气来了赶紧换成阿弥陀佛， 绝了啊，非常管用。宗门大德常说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这个两句话说得非常好。凡夫哪有不起心动念的道理啊？但是起心动念才起来，马上要救。念头只有一个，不要有相续的。啊，要快，立刻换成阿弥陀佛。这个在无量法门里头，的确是第一殊胜，啊，无比的殊胜，啊，换成阿弥陀佛就没事了。就变成念佛了，念念是佛了，这是真正弥陀弟子。一心只求往生极乐世界，清净阿弥陀佛，没有别的愿望，只有这一念，没有他念。要真干啊！啊，生在这个世间，就是要随缘，要放下，跟这些众生在一起，顺着他，他们喜欢什么，我们就随顺，没有自己的意思。啊，自己一心一意求生净土，叫真正念佛人。真心妄心怎么区别？真心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，只用真心。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，起心动念分别之处，全是妄心。这才真正明白了佛为什么教我们远离分别之处，远离起心动念，是教我们回归自性的，不远离回不去啊。从哪里远离？就从现前境界远离。啊，现前环境不好，就找个地方修行。有没有？没用处。你找到的还是境界。你喜欢那里清净，那个清净就是你的障碍，就是你的烦恼。啊，佛是叫我们立妄想分别之处，没有叫我们立顺境逆境善缘恶缘，没有。 顺境逆境，善因恶缘，都不执着，都不分别，都不起心动念，这是佛教给我们的。啊，所以真正修行人要不要选择环境？不需要。一般初学的人需要。真正祈福境界了，不需要了。为什么？也如万法皆空，根本就不会起心动念，对一切法根本就没有执着这个念头，没有占有的念头，没有控制的念头，全没有。这是真心的。啊，真心能随一切缘，随缘不懂啊，什么缘都可以随啊，不要起心动念，学这个真修行，真功夫啊，真本事，这不能不知道。啊，佛教导人开发自信，本有的智慧德相，外面修怎么修也修不出来，是自信本有的。佛陀他是圆满开发出来的。啊，我们完全是隐埋在烦恼习气业障当中。啊，烦恼习气业障都是假的。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力量呢？因为你以为它是真的，它就真起作用，就把你完全盖覆住了。啊，那你自作自受，你在六道轮回三恶道中你就在受苦。啊，真正觉悟了它根本就没有了。觉悟比什么都重要啊。啊，今天障碍觉悟啊，根本的原因，这第一个原因就是怀疑。说来说去都在放下了。为什么我劝大家天天听经？对听经永远听不倦，听不腻啊？为什么？是因为你没放下了。为什么不能放下？你对于事实真相没搞清楚啊。事实真相统统搞清楚搞明白了，哪有不放下的道理？放下说起来容易啊，做起来真难。若猫子放下一点点了，不起作用啊。 七情五欲是放下了，放下一点点，没有放干净的啊，所以他不起作用。真正要放干净的，哪有不起作用的道理？怎么办呢？除了听经之外，没有第二个办法啊！天天听，天天劝自己啊，懂多少你就放多少，这样啊就会有进步啊！你说我听懂了没放下？张家大师教我一个标准啊，他老人家教的，不可以以为自己听懂，真正放下了才叫听懂，没有做到没放下，实在你没有听懂，没有听懂以为听懂，这是很大的过失。为什么？再不能往前进了。我知道我还没懂啊，我听经还会有进步啊，因为我都懂了。很多人这经听不下去了，他听了几遍不想再听啊，是不是经听懂呢？一句也没做到，不是真的。老师教我这个标准，对我一生学佛了真有帮助啊！啊，完全没放下，那就是说你根本就没有听懂。你听了十遍、二十遍、三十遍，没懂啊。这个标准正好我们是随顺自己的烦恼，不是众生啊！啊，唯有不随顺自己烦恼的人才可以随顺众生啊，就是把自己的烦恼习气放下了啊，那个时候才是恒顺众生啊。恒顺众生是修行，为什么呢？顺着众生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。这个四句要跟众生和光同尘，你才能修成功。你离开众生怎么修？不能离开啊！这个众生脾气很不好，很难相处，你跟他相处修什么？修忍辱波罗蜜，看你能不能忍受，对吧？什么都能忍受了，这个人很好相处啊。那为什么不好相处呢？是因为你随顺你的习气，你的习气跟他不一样。但你没有习气的时候，你可以随顺；有习气的时候，你的习气跟他对抗。所以你不能随顺啊！你喜欢别人随顺你，你不能随顺别人今天我们世间人心里住的是什么？ 是自私自利，是名闻利养，是七情五欲的享受，是贪嗔痴慢疑啊，这是六道众生心之所住，他心里有这些东西，而且这些习气非常严重，真的是牢不可拔。这个情执太深了啊！啊，这就说明为什么修行这么难。为什么经学了几十年都不得受用？原因就是这些东西塞满了我们的心性，阿弥陀佛装不进去了。你的心里装满了，所以要把已经装在心里的这些东西把它清除掉啊，要把它看作是垃圾清除掉啊，清除的干干净净，善念恶念通通都是轮回业，你要不把它清除掉，出不了六道轮回，出不了六道轮回，不管做什么通通叫轮回业。为什么？你是轮回性，轮回性念佛也是轮回业，出不了六道轮回吗？啊，我们今天既然发心想修净土了，就认真把这个心放在极乐世界上，不放在轮回上，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别的念头，这是个真正念佛人呐、啊！一心只想求生极乐世界，其他的念头全没有了，对这个世界不存任何指望啊！只要有指望，就有麻烦。你就出不去啊，对这个世界一无所求啊，只求往生极乐世界，就这一念你决定得生，阿弥陀佛决定不辜负你，啊，现在人喜欢怀疑， 我们对阿弥陀佛不怀疑。啊，任何人讲的话都靠不住，阿弥陀佛讲的话可靠。我们要相信，阿弥陀佛把所有一切的念头都摆平了，一切念归一念。这一念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啊，这叫真正念佛人，真正是弥陀弟子。世尊教示，确确实实是希望一切众生同生极乐，这大圆满啊，大万四千法门，如果不往生极乐世界，那个成就啊，是要很长很长的时间，一生做不到的。极乐世界是当生成就的佛法，你好不容易遇到啊，你遇到太幸运了啊！多少菩萨了，声闻缘觉想求这个法门，求不到啊！啊，我们是不想求碰到了啊！啊，问题呢是碰到了不认识，所以。多少人遇到了当面错过，真可惜啊！这个法门遇到确实就等于你中了宇宙间第一特奖，啊，这是不能想象的事情。在人生闻佛法，闻到大乘，又闻到净宗法门，这真不可思议。啊，一些寺庙道场，偶尔我们会见到几个念佛人、老人，啊，一般人没有把他们看在眼里，啊，这些人除了念佛之外，他什么也不会，随时随处见到人呢都欢喜，都对你笑眯眯的，口里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你跟他讲什么话，他回答你的全是阿弥陀佛啊，那个话也不知道他听懂没听懂啊，但是他的态度非常慈悲，口里一句阿弥陀佛这种人可不能轻视啊。啊，寺庙里头有几个这样的人，这个寺庙有德了。这个寺庙有佛了，那些念佛的人是真佛。 啊，大殿里供养的那些泥塑木雕的佛不是真佛，真佛在外面。啊，怎样才叫修净土，才叫念佛人？像他那个样子，真正念佛人。啊，讲经教学是搞宣传的，他们是真干的。啊，哪一种最重要呢？他们那一种最重要。没有他们那一种啊，讲经说法统统会落空。为什么？没有人成就啊，他也不会讲经，也不会说法，甚至天天字都不认识啊，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，一天到晚不休息，真念佛人。啊，李老师当年在世，他很想学这些阿公阿婆，可惜一生都没有学相，没有学成功。啊，我们这个心还没有安于法。啊，大部分是安在自私自利、名闻利养、五欲六尘，安在这些地方，把这些事情看得很重。啊，对念佛这个法门呢，是非常向往，还没有办法安住。大势至菩萨要求的标准，我们距离还很遥远，不舍六根，我们没做到。啊，净念相继也没做到。啊，什么叫净念？不怀疑，不夹杂，叫净念。我们还有怀疑。为什么知道有怀疑呢？我们没有安住在名号上。像那些老太婆，他们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他心安住在这一句佛号上。啊，一天到晚就一句佛号，除这一句佛号，什么念头都没有。他有没有见性？没有。虽没有见性，他也不起烦恼。哎，你不相信试试看，你骂他他不会生气啊，他对你还会笑眯眯的，还跟你念阿弥陀佛。啊，你赞叹他也不喜欢，如如不动，他就一句佛号。啊，赞叹回报他没有